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的桂花酒，是最妃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上海评弹团带来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主题专场和中篇评弹《赵氏孤儿》，作为清华大学2018校园戏剧节打头炮的演出和观众见面，由团长高博文领衔的老中青艺术家参与，引发评弹热潮，请听报道。 对于这次演出的精心设计和准备工作，上海评弹团团长、评弹名家高博文介绍说， 在之前呢，也跟其他演出不同，我们做了一些这个赏析、导赏、评弹小知识，所以像让大家先了解一下评弹曲艺的形式。我们这次也是全字幕，便于大家能够这个能听懂。所以这个我们看了这个剧场的效果啊，该出效果的地方全有效果。有的地方我们在江南可能还没那么大动静啊，在这儿这个动静还挺大，说明大家真的能够接受。最重要的是我们2个小时左右的节目，没有一个我们行话叫抽签，就是当中中途退场，没有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特别年轻观众特别多，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第二天演出的是整理复排的中篇评弹《赵氏孤儿》，上海评弹团艺术室主任姚勇介绍说， 这个剧目呢，它以前上演的时候可能我们上海话叫比较老法，太传统了，那么带一点新意吧，可能给现在的观众有一点哲学的思考的东西加一点在这里面。那么我们针对清华这个校园里面，我们特别加了一些可能学生们和当代的青年他们能够接受的语言在里面。那曲艺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评弹讲有一个人性和地性，在不同的地点和针对不同的观众，我们是所谓的轻骑兵，可以用不同的改动。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本月26号到28号，云门二舞剧13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卷舞蹈节。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将自己儿时流连于街头市井间，学商贩手舞足蹈叫卖，看街坊邻居嬉闹，看暗夜霓虹灯闪烁，这一幕幕鲜活的事情记忆编入舞蹈当中，创作出舞蹈13声，将台湾艋舺的色彩倾泻于舞台之上。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经过了5年的沉淀与行走，曾演唱《约定》等歌曲的歌手周蕙近日推出了个人的第10张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并在北京举办首唱会，发行了这张专辑的黑胶唱片。由江苏卫视打造的音乐竞猜类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第3季将于今晚开播。新一期节目当中，古巨基和侯佩岑将作为常驻成员加盟猜评团。古巨基表示，虽然是猜评新人，但作为听巫启贤的歌曲长大的资深艺人，对自己的猜评功力很有自信。陈冲近日加盟杰西卡·查斯坦主演的新片《伊夫》，影片由泰特·泰勒执导，科林·法瑞尔、约翰·马尔科维奇、戴安娜·西维斯参演，讲述了冷酷杀手伊夫被前雇主追杀， 他在逃脱的过程当中努力向家人摊牌，阐明自己的生活。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五点都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夜间本市大气扩散条件较差，而且随着气温下降，空气湿度增大，夜间有轻雾或雾，对明天的交通早高峰有不利的影响，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天气转晴，受弱冷空气的影响，中午前后北风渐起，能见度好转，午后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六度，最大相对湿度 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3，不太适宜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6到19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明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要注意防晒。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由北京舞蹈学院主办的2018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芭蕾舞邀请赛暨舞蹈展演将于10月19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除常规赛事以外，还将举办大师工作坊、国际展演和国际论坛等活动。届时将会有来自俄罗斯、美国、法国等38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24位年轻舞者、芭蕾舞大师以及舞蹈教育专家共同参与到这次涵盖艺术交流与学术研讨的国际芭蕾盛会。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2018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芭蕾舞邀请赛暨舞蹈展演。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2018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芭蕾舞邀请赛暨舞蹈展演。到今年为止，2018年这个比赛已经整整举办了6届啊，已经是12年了。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来自于这个比赛的评委，同时是北京舞蹈学院芭蕾系的主任邹志瑞，欢迎一下邹老师。 大家好，我是邹志瑞，来自北京舞蹈学院。 另外一位呢是这个比赛的组委会秘书处专员林林，欢迎一下林林。 大家好，我是林林。 刚刚聊到的这个比赛，它的全称是2018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芭蕾舞邀请赛暨舞蹈展演。虽然很长，但是也说明了这个比赛它的性质。首先它是一个国际舞蹈院校的这样一个比赛哈，而且它的种类是芭蕾舞邀请赛哈。我们还是先请比赛组委会的林林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比赛活动呢是在北京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由北京舞蹈学院每2年主办一次的这样国际的赛事活动。那么呢前面我们也说过了，历时了12年，前6届已经邀请了来自5大洲45个国家及地区72个院团，共700多余名选手和演员参加了。前几届的成功举办呢，获得了芭蕾奥林匹克的美誉，形成国际知名舞蹈专家与院校师生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一个国际化平台。 被称为芭蕾奥林匹克，大家可想而知啊，这个舞蹈赛事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是面向于全世界。这次呢，我看到了一个介绍显示哈，将会有来自于俄罗斯、美国、法国等38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24位非常年轻和知名的舞蹈大师、芭蕾大师将会来到我们的现场，是吗？ 是的，我们所面向的这个专家呢，首先就是国际顶尖的院团，对，然后呢院校，哎，这两个部分构成。 嗯，所以说对于学芭蕾的朋友们来说，这一场赛事应该说是非常难得一见的，或者说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在业内的很重要的一个赛事。 对，它绝对是一场盛宴，特别是我们这一次最后的 gala 闭幕，我们那个芭蕾舞系主任邹志瑞老师，请了很多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明星，一会儿也可以请邹老师讲一下。 邹老师介绍一下哈，在这一次的这个国际舞蹈院校的这个芭蕾舞邀请赛当中，我们主要会邀请到哪些国际重要的院校？这些院校在芭蕾舞的这个圈子里哈，是有多重量级？ 这次比赛呢，我们特别荣幸啊，我们向全世界发出了邀请啊。那么从报名选手来看，这一届比起其他往届来讲的话，其实是外国选手更加踊跃的。那么来自五湖四海吧，应该说有美国、英国、法国啊，然后也有那个澳大利亚啊、新西兰啊等这些国家的100多名选手，然后我们经过前期的一个挑选选拔。那么芭蕾这个刚才你也聊到了，这个起源它是从欧洲意大利、法国开始的。最早呢是更多的是在这个宫廷里头。当然芭蕾的，要说到芭蕾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提到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因为他自己作为一位国王，他特别酷爱舞蹈，所以开始了，形成了我们在芭蕾界被认定的第一所舞蹈学校，然后有了第一所学校规定了这个首位和脚位。那么芭蕾才得以开始慢慢成为了职业化的一个这么一个形式。 你现在让大家回想起最印象深刻的芭蕾舞，我估计大家都会说到天鹅湖。 是的，天鹅湖呢，这部作品应该说是全世界的芭蕾舞团都在演，它中间美丽的天鹅应该说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舞蹈邀请赛当中，我也看到了咱们有一个环节是展演环节，这个环节当中往年都涉及到哪些作品，那今年会有哪些作品跟我们见面呢？ 展演环节呢，其实它面对的舞种来说，它就更加的多元了。有芭蕾，有现代舞，还有一些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统舞蹈。对，今年呢，就是我们更在展演环节更加突出了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族舞蹈，然后还有就是在中东欧这个联盟下的一些现当代舞的展演。 就是说虽然它叫芭蕾舞邀请赛，但是它里面的环节其实不仅仅只有芭蕾舞，还有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非常有特色的舞蹈在里面展演。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活动名称芭蕾舞邀请赛暨舞蹈展演，所以后面五个字就涵盖了这些活动。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这个芭蕾舞邀请赛。刚刚邹老师特别说到了，这里边会有来自于38个国家的非常知名的这些芭蕾舞演员，还有一些是踊跃报名来参加比赛的这些选手们，共襄芭蕾盛世哈。那想问问邹老师，在这一次的这个芭蕾舞的选手当中，大部分的年纪啊，或者他们的这个职业背景都是怎样的，给我们做个介绍。 我们这次这个邀请赛呢，因为它是院校嘛，所以更多面对的是全世界的这个学校的学生们，给他们一个平台，能够共同来切磋技艺，能够交流芭蕾。通过芭蕾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他们的年龄呢都很小，小的可能有15、16岁的。我们分三个组别，甲组、乙组和丙组。那么他们比赛的内容呢是稍稍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那个丙组是年龄段最小的这些芭蕾舞的学生，他们可能就是有课堂的比赛部分，然后有也剧目的展示部分，但他们的剧目可能比甲组和乙组的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呢要稍微少一点，这也是考虑到他学专业的时长。那么有个别是进入剧团的演员，但是他我们也有要求，他原则上是到了剧团不能超过 两年的时间啊，所以呢我们更多的是一次国际间的院校的一个学生之间的一个交流比赛， 嗯 啊，所以叫邀请赛。但是我们来的这个评委们，这次这个评委团呢，应该是阵容非常强大的， 嗯， 都是当任的在职的世界主要芭蕾舞团的团长们， 嗯， 以及著名舞蹈学校的校长们。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的期待啊，到底会有哪些大咖来到我们中国，来到北京。 对，我们学校这是在选择这些评委的时候呢，也是很谨慎的。我们考虑到了这个世界各地，从地图板块来讲，我们就是有美国的啊，有芬兰的，有澳大利亚的， 嗯， 啊，就是有就是世界各地的这些大咖们，那么他们呢，应该说都也代表了芭蕾四大主要流派啊，比如说我们这次评委会主席邀请的是丹麦学派的掌门人 Frank Andersen 先生， 嗯 嗯，他呢也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客座教授， 嗯， 对中国非常熟悉和了解，他也很喜欢，并且呢，他是在世界范围内是推广丹麦学派的很重要的一个专家， 嗯 啊， 要做个介绍哈，这个 Frank Andersen 呢，他其实是丹麦皇家芭蕾舞团的原艺术总监，同时是瑞典皇家芭蕾舞团原艺术总监，他是其实相当于是两个国家的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 是，他曾经也担任过很多比赛的评委，以及也担任过评委会主席的职务， 嗯， 所以应该说呢，他在芭蕾业内来讲，也是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 嗯， 这么一个专家。 作为一个外行人啊，很想问问，这次比赛当中所涉及到的这个舞蹈学派哈，您刚刚特别提到了， 嗯， 说这个 Andersen 其实他代表的是丹麦的那个学派 的，那芭蕾舞到底分为多少个学派呢？ 我们在业内比较公认的呢，是有法国学派、英国学派丹麦学派以及俄罗斯学派， 嗯 啊，但是现在实际上随着这个世界这个交流的频繁呢，这个学派和学派之间的界限呢，实际上是越来越不那么清晰了， 嗯， 因为我们的这种交往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实派是形成于早年间的， 嗯， 并且对芭蕾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通常我们怎么来评判呢？主要是看他那个时期这个学派有没有产生一批著名的演员和教员， 嗯。 能不能有一批著名的大家所喜爱的经典剧目，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天鹅湖， 对 啊，有没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嗯， 所以大概从这个几个方向，如果它都具备，那我们就认为它应该说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学派了。 哦，其实说到了天鹅湖，我相信很多朋友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俄罗斯， 是的， 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舞蹈演员，芭蕾舞演员叫乌兰诺娃啊， 嗯， 他好像是很早的一批哈，代表芭蕾舞来到中国，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芭蕾舞这种艺术的一位舞蹈艺术家。 其实芭蕾舞虽然它是一个，因为我们普遍会说它是一个西方的艺术，但在我看来，它更多的是一种艺术的形式，或者说艺术的种类，它其实是无国界的， 嗯， 它就好比我们的乒乓球，其实最早乒乓球的产生应该是在英国，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国球，所以这个芭蕾艺术也是一样的，它随着这个发展，它是一直在变化和发展中， 嗯， 而且每到一个国家，它会和这个国家的文化相融合，然后在当地可能会有很多新的作品出现， 嗯， 并且去影响到全世界，被大家所喜爱， 嗯， 所以它的发展也是最早从法国、意大利这块开始，但是在到了丹麦以后，它又得到了发展，刚才说到了，它有自己的这个剧目，比如说有花节呀等等，很有丹麦风格和气派的一些作品，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编导叫布农威尔他对这个丹麦学派的芭蕾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有一批自己的教员，有自己的教学方法，所以丹麦学派形成了之后呢，他又不断的在变化中到达了俄罗斯，在俄罗斯他受到俄罗斯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就说一个芭蕾的学派产生，我们很期望下一个学派是在中国产生哈， 嗯，没错， 我们就是说叫中国气派的芭蕾， 嗯， 这也是我们学校特别努力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嗯 啊，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怎么和芭蕾能够结合在一起，用世界性的芭蕾语汇来讲好我们中国故事， 嗯， 这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课题现在。 嗯， 在咱们这次邀请赛当中，中国的选手占的比例多吗？ 我们这次中国的选手呢，基本上来自全国的主要的舞蹈院校，比如说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北京舞蹈学院本科，就芭蕾舞系，来自于上海戏曲学院舞蹈学校，来自于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舞蹈学校等等，主要的一些舞蹈院校，大概的比例中国选手是占在三分之一左右，然后剩下的三分之二的选手呢，就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这个也是我们想让它真正的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邀请赛的这么一个初衷想法吧，有更多的外国选手能够参加到这种用芭蕾来交流的这么一个环境里来。 虽然叫邀请赛，但是它更像是一次国际的芭蕾舞交流的这样一个盛事。 是的，因为北京舞蹈学院也是这些年特别特别重视国际交流，那么在北京的四个中心建设中也一直是用舞蹈在做学校该做的一些贡献，非常努力的在做贡献，这次这个邀请赛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在北京的文化中心建设中和国际交往中心建设中，这个邀请赛应该是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我同样也很好奇哈，刚刚特别讲到了弗兰克安德森，这是其中一个评委会的主席，那么其实我们这次评委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还有很多的评委，我们再来具体介绍一下他们都来自于哪儿。因为刚刚您说到的弗兰克安德森，他其实是丹麦的这个体系的芭蕾舞的一个代表哈。 对， 那其他的体系呢，有没有一些代表，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俄罗斯，那么我们这次评委当中是邀请到了莫斯科舞蹈学院的院长这个老院长是在俄罗斯很有影响力的，那他应该说是代表了俄罗斯学派的，另外同时呢，他也是带来了两个演员会参加我们的 gala 演出，刚才林林老师也介绍了，他们会表演一段现当代的作品，我们在选择节目的时候他也说到，因为俄罗斯芭蕾也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他们希望通过这个现当代的作品能够展现俄罗斯这个现代化的一面吧。那么同时我们也还邀请到了，在中国这块我们邀请到了中央芭蕾舞团的团长冯莹团长同时我们还邀请了荷兰芭蕾舞团，我们叫荷兰舞蹈剧场团长还有呢就是芬兰国家芭蕾舞团的团长等等吧，都是世界各国主要舞蹈的这个掌门人吧，应该算。 这么大一个阵容，他们将会看到的一些作品是怎样的呢？就是这些选手他将会有哪些作品的展示呢？ 是这样的，在比赛中呢，我们是古典芭蕾作品是有规定剧目的，我们之前就发给所有选手一些规定剧目的单子，他们从中间选择自己最擅长的完成的最好的一些作品来比赛，那么拿甲组为例吧，他们每一个人要至少完成三个独舞变奏或者是选择跳两个古典芭蕾双人舞同时呢他们还要再完成一个现当代的作品，这个也是符合芭蕾发展的一个趋势，因为古典芭蕾全世界的芭蕾舞团都大概是一半跳古典芭蕾，一半是跳现当代的芭蕾作品，这个也与芭蕾舞发展这个趋势有关系，所以我们也在比赛中很重要的环节是要求他们要展现他们跳现当代芭蕾的这一面。那么这次和前几届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的现当代的作品是邀请了世界上三个主要的芭蕾现当代作品的编创者，一共编创了六个作品，所有的选手从这个六个作品中选择他们自己最喜欢最适合的作品来比赛。那这样的话呢，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是他们在一个相对可比较的作品中进行比赛，第二个呢也给很多可能经济方面有压力的选手解决了他们的就是编创费用上的一些后顾之忧，这也是组委会考虑到，因为他们都是学生嘛，所以今年是这个是一个新的做法，新的形式。 如果让我们想到古典芭蕾舞，就想到了睡美人、天鹅湖、海盗，这些都会在里面有展示吗？ 是的，这些古典的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些作品，都是在这个必选的这个单子里头的。 那会有一些原创出现吗？ 这次比赛呢，现当代作品呢是六个作品都是三个编导特意为这次比赛编创的 就是指定的 、对，他们这个作品就是为了我们这届比赛而编创的作品。 好，刚刚聊到都是比赛的相关情况，通过邹主任的介绍，大家大概也了解到了这次北京国际舞蹈院校的芭蕾舞邀请赛将会是怎样一个阵容，包括里边将会涉及到什么内容。

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由北京舞蹈学院主办的2018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芭蕾舞邀请赛暨舞蹈展演将于10月19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除常规赛事以外，还将举办大师工作坊、国际展演和国际论坛等活动。届时将会有来自俄罗斯、美国、法国等38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24位年轻舞者、芭蕾舞大师以及舞蹈教育专家共同参与到这次涵盖艺术交流与学术研讨的国际芭蕾盛会。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2018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芭蕾舞邀请赛暨舞蹈展演。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介绍2018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芭蕾舞邀请赛暨舞蹈展演。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比赛的评委之一，北京舞蹈学院芭蕾系主任邹志瑞老师，欢迎一下邹老师。 大家好，我是邹志瑞。 另外一位呢是这次比赛的组委会秘书处专员林林，欢迎一下林林。 大家好，我是林林。 我们上半时段刚刚特别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这一次芭蕾舞邀请赛当中将会有哪些呈现，包括有哪些国家、哪些选手来到我们的这次邀请赛当中。刚刚我在上半时段也特别介绍了，这是第六届了，每两年一届的话已经是第十二个年头了。12年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或者一个你们这儿拿最小的这次参赛的选手15岁来说，12年已经27岁了哈，已经是一个团的中坚力量了。所以很想问问邹老师和林林，我们这个比赛截止到目前为止所参与的这些选手，他们后来的发展都是怎样的呢？ 首先是他们能够代表自己的学校来参赛的选手，很多已经是这个院校的很优秀的一些学生了。那么他们通过这个比赛这个平台，我们讲的话，这个通常有1个月到3个月的集训期，对他们来讲呢，这个收获最大的一个是在舞蹈的这个表现力方面，技术的完成的准确性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理成熟方面。所以这些选手们，不管他获没获奖，他通过这个平台的比赛以后，他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从心理上到他的技术上到他表现力上。那么我们也反观了前几年的这些比赛，也发现很多的获奖选手或者是参赛选手，他们现在很多都在国内外主要的芭蕾舞团里担任主要演员，或者是独立舞演员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有一个问题也特别好奇哈，因为这些选手他们其实在当地也是非常优秀的选手，那他们集合到一起来参加这样一个评比，我们的评选标准是什么？怎么样评选出 更加优秀的选手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哈。确实是很多朋友问到我这个问题。我们在看选手的时候，他们通常我们之前介绍了，他选择的舞蹈是我们组委会规定的一些剧目。 嗯， 比如说睡美人中间的一段公主的变奏那这个动作它的音乐包括服装都是很相似的。那么我们怎么去看呢？作为评委呢，通常第一看它的线条，芭蕾舞演员的线条。 嗯。 第二呢是看它的这个表现力，它在舞台上它是不是像一位公主。那么第三呢，可能我们更多的要看它的艺术修养。艺术修养里也包括他的音乐修养， 嗯， 就他在音乐上的处理他在人物上他有没有就是表现得很到位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不能把公主跳成了海盗， 嗯， 因为我们确实也有一样这种海盗性的这种变奏的出现作为比赛的作品那么就你要很准确的去把握这个人物，这就要求这个演员要具备一定的这个艺术修养， 所以他要求还是挺全面，或者说很严格和苛刻的。 对，而且除此之外呢，他还有对这个技术上面的一个评判。 嗯， 技术上呢，当然就是我们主要是看他稳定性怎么样，完成的干不干净比如说转圈可能大部分观众也会去数他那个圈数其实也是一样，他转三圈和转五圈可能在技术的这个含量起评分上也是会有一些区别的，但作为芭蕾艺术来讲技术不是最绝对的，更多我们考量的是这个演员他的这种艺术表现能力，他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另外刚才也提到了，他有古典的规定剧目，也有现当代作品的这个展现，这也是统一在一起能够更全面的考量他是不是一个综合性能力很强的演员。 嗯，我们这次比赛会设置什么样的奖项呢？ 每一个组别都会设置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那么男女他们都有各自评判获奖的这个 单项奖。 单项奖，对。 嗯、 比如说一等奖分男子一等奖和女子一等奖。 嗯，有没有那种最佳表演奖、最佳表现奖？ 设了一个大奖。这个叫做北京舞蹈学院大奖。 嗯， 这个大奖实际上就是高于这个金奖以上的了那么要获得大奖的选手，在我们的评判标准里，应该他就是一个具备刚才说的所有这些能力的这么一个选手。 嗯，我们大家也非常期待哈。但是作为普通观众来说，虽然听了邹老师说的这么的详细，包括这里边有这么多的讲究，大家非常的想看这个比赛，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方式是我们普通的观众可以关注到这场比赛当中？林老师。 是这样的，有两个渠道。北京舞蹈学院的官微呢，会在每一场比赛或演出之前推出一个限时抢票的环节，这个可以请大家关注北京舞蹈学院的官微。 限时抢票， 限时抢票。 它的限时时间是多少？ 它应该就是在演出前一天。而且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票数可能也不会太多，因为本身从座位上包括首先要满足邀请来的这些院团的师生。 嗯、 对，嗯，所以大家可以积极热烈和的去抢这个票。 嗯、对， 哎， 说一下这个时间比赛其实是在20号开始， 一直到22号，23号晚上是闭幕。 对，所以算下来，其实比赛的时间是三天。 对，三天里边一共有三轮甲乙丙组，然后每轮是有各两场比赛，所以一共是6场比赛。 嗯， 对。 而且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还有芭蕾大师工作坊是同时开启的。 对，是的，这个是对专业选手和专业学生进行的，因为这个是我们邹老师这次特意从这个俄罗斯请来的三位专家来上的这个俄罗斯学派的芭蕾大师工作坊。 嗯， 对， 这个面向的学生群体是怎样的一些学生群体？现在还可以报名吗？ 这个是开放的，也是学校想给大家学习舞蹈专业的学生一个平台。参加的人选是可以是选手，也可以是全国各舞蹈学校的学生。所以这是一个公开的开放型的一个课程。那刚才林老师也介绍，这三位大师都是俄罗斯顶级的芭蕾大师。他们来自两个单位，第一个是刚才介绍的莫斯科舞蹈学校，还有一个是来自于莫斯科埃夫曼舞蹈学校。 如果 一旦没有抢票成功，您还可以在家里也欣赏到我们的这个比赛。我们这回开通了比赛的直播网络直播平台，有中国网、新浪、凤凰、腾讯新闻、爱奇艺、舞蹈演播室。那大家可以在这些网上搜我们这个比赛的名称，也可以观看到。 它是实时的吗？ 实时的，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哈。如果大家没有时间或者不凑巧没有办法在那一天去到现场，那么你看视频直播就完全可以和现场的观众一样实时关注到这些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芭蕾舞演员他们的精彩表现。 是的， 嗯。刚刚我们聊到的很多都是关于这一次的舞蹈邀请赛，还有就是舞蹈展演的一些活动。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就是国际论坛，这个环节是在哪天举行？琳琳， 国际论坛是这样，它一共分五个论坛， 嗯， 那么它是整个在这个活动期间，就19到28号期间是一直在做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国际芭蕾舞教育研讨会。对，然后在下后面呢还有就是像东方舞蹈文化沙龙，还有我们这个叫做国际舞蹈教育高峰交流，然后它也是一个中国高等舞蹈教育40周年的这么一个研讨会，主题研讨会。 嗯， 还有一个就是中多欧16+1的一个舞蹈联盟的联会。 说到了芭蕾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觉得它很美。能跳芭蕾舞的人也是需要条件非常苛刻的。但是学芭蕾舞到底它对我们本身来说，除了让你的身材变美之外，还有哪些好处呢？我想请邹老师给我们具体聊一聊，是不是学芭蕾舞是一个门槛特别高的艺术形式？ 其实不是的。我觉得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学芭蕾舞。 嗯， 当然你要走到专业的话，可能更多的要看你具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如果你喜欢，你喜欢跳舞，你喜欢艺术，它是没有门槛的。那我个人觉得呢，比较建议从大概5-6岁那样开始进入芭蕾舞学习。那如果只是一种兴趣培养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一定像专业演员那样压腿劈叉，就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是应该通过舞蹈培养孩子对美的一个 感知，美的感知。 是的，对，是的。然后我觉得芭蕾舞的学习芭蕾的好处有很多，比如说对身材的挺拔，尤其是对现在的学生来讲，他中小学生他课业压力比较大，他老坐着，可能会形成女孩子什么驼背啊这样的，那你通过芭蕾舞哪怕一周就一次或者两次的训练，会对这个驼背有改善。那同时他也是对他身材的一个挺拔，他自信心的一个 培养、嗯、 对。另外呢，芭蕾舞我觉得是特别培养人审美的，因为你在练舞蹈的时候你要看自己怎么样跳最美，那同时它也是一种美的教育。还有呢，我觉得对这个小朋友的意志力是一个考验，因为你要坚持、 嗯、 你要坚持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可能你需要1年2年甚至于更多更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它是对一个成人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培养，所以没有门槛，任何喜欢舞蹈的男孩女孩都可以学习芭蕾舞、 嗯、对。真的要在这儿再八卦一下哈，就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知名演员其实也是芭蕾舞演员出身，比如说《延禧攻略》里的魏璎珞、吴谨言，他其实也是学芭蕾出身的、 嗯、对， 而且是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学生。 嗯、 哦， 对，我觉得可能训练芭蕾的话，他的体态啊，身体的表现力啊，可能就会比起之前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来讲有一些优势。 嗯， 那无论他将来从事什么专业，首先他的气质就很重要。其次呢，刚才也介绍了，因为芭蕾也是很练人的一种毅力的。那我觉得不管你将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还是毅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嗯，我们想没想过哈、啊？今年是第6届，第12年，这个比赛未来将会举行多少届？ 我们肯定是希望它能够长久的一直存在，然后能够越办越好，越办越长。 嗯， 因为确实通过这个院校的芭蕾舞邀请赛，对中国芭蕾教育乃至于世界芭蕾教育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世界各国的人在一起能够共同讨论芭蕾，共同切磋芭蕾技艺。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对芭蕾的热爱不减，这个比赛我们就有理由一直办下去。 再小八卦一下，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因为你看整个采访过程中，邹老师他是芭蕾出身，我其实是中国古典舞出身。 嗯， 那么你看邹老师在整个录的过程中，他就一直脚背是绷着的， 嗯， 后背是挺拔直立的，相对来讲我就稍微松弛一些，我一直在看着这个邹老师漂亮的脚背。 所以说学舞蹈对于你们来说，这个气质的锻造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每一届的活动结束之后，它会不会在后续的两年之间有一些延续的延展的活动？ 嗯，对，这个是一定会的。我们学校举办这样的比赛，除了刚才说到的是对全世界的舞蹈院校的学生有一个专业方面的提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教育中能够有持续的发展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这次请到这些评委，他们都是在职的当任的这些世界各地的艺术院团的团长和校长们。那么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合作项目能够推进。通过比赛，他们了解了舞蹈学院，了解了中国，了解了北京。那么回去之后，他们可能在做一些校际间的交往，比如说师生的这个交换啊等等，他们就更有底了心里头，因为他们亲眼见到了学校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学校一直希望每一届完了之后能够延续的这么一块内容。而是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些十多年的过程中，我们也一直这么做。比如说我们跟丹麦皇家舞蹈学校建立了这个交流的这个项目，我们跟英国文文化舞蹈学校也建立了这个校际间的互换生的这个项目。所以我想这个收获是在比赛之后在教育方面是特别有用的一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舞蹈比赛的盛会哈，它其实秉持着也是北京舞蹈学院的一直以来的一个宗旨和校训，就是文化引领，文化传承，以舞交友，以舞会友，这样一个宗旨。而且它是结合了北京舞蹈学院的一个特色和它的学科建设，来请的这些国际上的知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未来芭蕾舞的一个发展。 嗯，是的，这个比赛活动呢，其实同时也是拓展了中国舞蹈艺术的世界影响力。因为我们在开幕式，包括一些大师工作坊，甚至一些展演环节，我们都有自己的舞蹈，那么向全世界的舞蹈同仁去展示。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是提升了中国舞蹈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和介绍了芭蕾舞的起源、发展，包括流派，而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的芭蕾舞艺术正在不断的茁壮成长。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国际芭蕾舞更多的情况，敬请关注即将在10月19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的2018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芭蕾舞邀请赛暨舞蹈展演活动。